在贵州贵阳，党员干部走进社区、企业和农村，宣讲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当地结合棚户区、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改造，启动15分钟生活圈建设，加快补齐文体、卫生等公共服务短板。 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我们的工作首位，围绕我们教业文卫体老幼食住行，把民生实事办实办细，让我们的老百姓在我们这个生活圈里住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办实事解民忧，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在广东深圳，教育部门多措并举破解高中学位供给不足问题，解决非户籍人员随迁子女上学的烦心事儿。江西泸溪县聚焦农村学前教育的薄弱环节，在每个乡镇至少建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同时启动民办幼儿园达标工程，促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全县教育系统呢，进一步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使农村的孩子同样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住建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着力解决群众关切的房地产入住难、回迁难、办证难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商品房交房及交证。重庆渝北区实施农房改造，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居住功能和品质。山东沂源县依托县镇村三级宣讲力量，让六中全会精神进村入户，并且在宣讲过程中以讲促干，打造便民综合体。在崔家庄村，长者食堂、便民卫生所、4:30课堂等服务为村民提供了便利。 下一步啊，我们将深入宣讲六中全会精神，更加注重倾听群众的心声，把理论宣讲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真招实策。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1至10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2.2%，前三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7.4%，我国工业经济持续恢复增长。同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得到提升，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全年压减粗钢产量超过2000万吨，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5.4%，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带动作用增强。今年以来，我国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也取得新成效，建成开通 5G 基站超130万个， 5G 终端用户达到4.97亿户。工信部表示，当前工业和信息通信业已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21号，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与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当选议员举行记者会，表示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是香港特色民主制度发展的一次成功实践，香港民主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与会者表示，选举的圆满成功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强大活力。对于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塑造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我们现任这一届的这个立法会议员呢，这个责任重大，将来我们都是有一个重担，怎么做好香港的这个经济以及民生各方面的工作，在议会里边发挥作用。经过这个新的选举制度以后呢，我相信整体的这个香港的民主一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以后呢，真是要进去一个新篇章。我们香港以后怎么样用我们真正为香港的心，把未来呢再规划好一个最好的一个图片，这样。 这场选举是我们完善选举制度上第一次选举，非常的成功，说明民主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我们要用民主的方式去推动议会，推动香港的良政善治。 我们呢，这个第7届立法会圆满的成功，彰显了整个我们的香港现在的新的制度之下，各行各业界别的精英来选这个立法会议员，给大家能看清楚整个我们民主的方向。 12月21号至22号，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展开全要素测试演练，全面检测赛时各项系统的运转情况。 此次演练模拟让不同国家不同代表团入驻到不同组团，按照赛时标准全方位体验，同时进行运动员伤情应急处置、灭火消防等实战演练。赛时，张家口冬奥村将为7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及代表团成员共计2020名人员提供居住生活服务。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高涨，大江南北冰雪运动蓬勃发展。 这两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凉城岱海国际滑雪场万名学生上冰雪活动正在进行，学生们跟着教练学习平地滑行、平地刹车等滑雪基础技巧。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重要意义就是大力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丰富校园冬季体育运动项目。 吉林榆树的中小学每周开设滑冰课，将冰雪知识、冰雪技能等纳入教学计划和考试范围。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全区26所学校开设滑冰、冰球、花滑等课程。 学校形成了多层次的冰雪运动项目体系，冰雪项目越来越受到学生的喜爱。 孩子们喜欢冰雪，老人也热衷冰雪运动。辽宁沈阳就有一支名为“老男孩”的业余冰球队，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训练。急停、转身、拼抢、射门，冰面上穿梭的身影成了冬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各行各业的吧，就是说爱好者聚集在一起了，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老男孩冰球队。最大的是76岁，最小的是57岁。我们建队的宗旨就是一个玩一个快乐的冰球。 南方多地冰雪运动也日益升温。19号晚，湖北启动了以“圆梦冬奥，同享未来”为主题的大众冰雪季活动，活动将持续到明年4月。期间将开展中国冰雪大篷车、全民冰雪公开课、滑向2022等便于群众参与的冰雪赛事活动。 通过冰雪运动的发展来传播冰雪文化，带动更多的群众来认识冰雪、了解冰雪、参与冰雪。 在江西铜鼓，雪场推出了种类丰富的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参与滑雪运动。在江苏无锡，当地利用滑雪场的资源，学校将体育课搬进了滑雪场， 让更多的人能领略到冰雪运动的魅力，了解冬奥的文化、冬奥的知识，为北京冬奥会加油。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0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7例，含8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2月2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768例。截至12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9518万1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至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4岁，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40%以上。同时发布的《儿童发展纲要2011至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5.2%，比2010年提高28.6个百分点。我国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迈上新台阶，特殊教育规模持续扩大。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日前竣工验收。项目共建设工业级无人机、大型工业方舱等各类应急装备2176台套。重特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可在6小时内获取现场高清遥感影像，12小时内提供第一批现场应急测绘成果，应急测绘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开展治理社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以来，检查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商会、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单位、商业银行以及机场、铁路、港口等合计9.89万家收费单位，共发现涉嫌违规收费金额125.2亿元，已督促违规收费主体主动退还54.46亿元。记者从今天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双减政策落地以来，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减压83.8%，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减压84.1%。同时，校内减负成效出现， 73%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书面作业时间比双减前明显减少。今天，国家体育馆举行首次冬奥赛时颁奖典礼现场模拟演练，8名升旗手与15名礼仪志愿者参加了实地演练，进一步熟悉工作流程，适应场地环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国家体育馆将举办冰球赛事。今天下午4时，浙江对外发布疫情防控成果，新增确诊病例7例，均是从绍兴的集中隔离点检出。杭州、宁波、绍兴3地实现社区清零，杭州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接下来，浙江将有序按规范开展社区解封，同时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准备工作。科技部发布的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21年度报告显示，目前我国青藏高原的湖泊叶绿素含量平均在每升0.1到5微克，水质保护较好。另外，2000年以来，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大部分区域草原植被状况明显改善。2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首发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举办，中马双方各界人士150人参加当天活动。马方人士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可以帮助更多马来文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习近平主席在治理国家、实现国家繁荣发展方面的政策和观点。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版36个语种。 20号，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备控制会谈，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加夫里洛夫对媒体表示，北约必须清楚，继续东扩触犯俄罗斯的红线，将引发俄罗斯的军事回应。加夫里洛夫说，无论美国人是否愿意，都不得不与俄罗斯进行严肃的对话。当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做出类似表态，警告北约如果持续忽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俄罗斯将准备进行军事回应。里亚布科夫还说，俄罗斯愿意同美国缓和关系，所有建议都已经摆在美国的桌面上，现在球在美国那边，如果美国的反应是消极的，就说明美方在有意识地让局势升级。俄罗斯外交部17号表示，已向美国提交文件草案，包括提议北约停止东扩等。美方随后表示愿意与俄方就此谈判，但强调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妥协。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390万0334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35万1812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11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0.79万例。20号，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53954例，新增死亡病例1513例。美国疾控中心20号公布的模型显示，截至本月18号的一周，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占到美国总病例数的73.2%。奥密克戎已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在美主要流行毒株。全美目前有至少48个州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德克萨斯州20号报告一名患者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死亡，这是美国首例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生前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再来看国际快讯。 菲律宾警方20号说，台风雷伊在菲律宾已造成375人死亡、500人受伤，另有56人失踪。菲律宾中部的中米沙烟地区和南部棉兰老岛东北部受灾最为严重，大量房屋受损倒塌，数万名居民遭遇停电和通讯中断。菲律宾政府和军方已经开展救灾工作。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白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白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9号遭到袭击，建筑外立面被破坏。袭击者还攻击了赶到现场的白俄罗斯外交官，部分袭击者随后被伦敦警方拘留。据称，袭击者是一个激进移民组织的成员。白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召见英国驻白俄罗斯代办，并提出抗议，要求英国方面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